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爷孙二人而今下棋，早没了过招的意思，只图消磨时光。老爷子说棋盘里见心性。 我们谭家老三这棋路瞧着谨慎圆融，实则招招暗藏杀机呢。 当时谭老爷子说这话，谭燕熙13岁，他惊出一背的冷汗，心绪一霎就乱了，后半局兵败如山倒，输得一塌糊涂。局后老爷子问他要不要复盘，他说不用。老爷子笑他， 到底年轻啊，你即便叫人瞧出了杀机，那又如何呀？剑还没出鞘呢，你倒自己先投降了啊。 谭燕熙决定学棋那年10岁，彼时他已明白尹寒玉靠不住，他那驴粪蛋子表面光的舅舅更靠不住。谭振山是他背上芒刺，喉中梗骨，至于兄长，怕只有切肤的恨。他唯一可能的出路只有老爷子。他叫姚妈帮忙，延请了一位围棋老师，下了学，太半时间都耗在这上头，连做梦都在打谱。后有一回家族聚会，他特意早到了，溜进了老爷子的书房。保姆跑去跟老爷子汇报，说没留神谭燕熙进了书房去，他一个保姆也不知该不该把人瞪出来。老爷子好奇，这一贯呆角落里闷不吭声的妖孙今儿竟这么大胆子，便自己去书房瞧。过去一看，谭燕熙没动他别的什么东西，只蹲在他摆在茶几上的围棋盘前，左右博弈地跟自己下棋呢。小孩抿着唇，神色严肃，冰雕雪琢模样，比谭千北小时候倒还要讨喜两分。他没责骂，走过去站在他身后瞧了一会儿。小孩棋路似模似样的，还真不是花架子。他冷不丁出声， 学多久了？ 半年。 谁叫你学的？ 我自己感兴趣。 你知不知道我这书房轻易进不得？ 知道，但我听说爷爷有副围棋，棋子难于石雕刻的，国手都摸过，所以想摸摸看，也沾点光。 老爷子被逗得呵呵直笑，捡起他棋盘上的棋子，说两人来一局吧，让他棋子。这概念基本也就等同于指导棋了。谭燕熙毕竟一个新手，输得理所当然，但输得不难看，里头有好几手筹谋布局灵气得很。往后凡是有空，老爷子都喊他去下棋，持续了好些年。因老爷子的这么一丁点偏宠，谭燕熙在家里的地位便有质般飞跃，至少再没人敢在明面上那么不加掩饰地轻慢他。后头就是13岁那年，如常对弈，老爷子却冷不丁地点出，他看似圆融，实则有狠厉杀心。但老爷子却并未因此就冷落他，反替他指了一条路。 哎，谭家缺个正儿八经从事商道的人，如今虽是你堂姐和堂姐夫管着这摊事，但我看是成不了什么气候。你堂外甥游手好闲，也志不在此。 后来，谭彦希沿着老爷子指点的这条路，顺理成章考上了北城最好的学府，又去了宾大念 MBA， 并在顶级投行 JP Morgan 的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部门实习，回来无悬念地接管了堂姐负责那一摊子事，老爷子极力主张的。他甘为谭家奉献，又闲散王爷的做派，自然渐渐地笼络了不少人心。更主要，老爷子极为偏宠他，谭家人不见得都看钱财的面子，但一定没人敢不看老爷子的面子。外人都说，谭家三个孩子，老爷子怕是最宠爱谭三，谭三多行事荒唐，老爷子都能替他打马虎眼。只有谭彦希知道，宠爱和器重完全不同的两个词。对谭千北，那才是器重，是要他把这大船的主舵执掌下去，是以严厉规训，由不得他有半点的行差踏错。但船长孤家寡人的也难成事，谭彦希就是被挑中加以辅佐的副手，随他怎么替谭家钱生钱的无穷尽，也越不过船长的头上，随他怎么声色犬马无视法度，也对船的航行方向起不到半分影响。老爷子的宠爱既是褒奖也是怀柔，说白了，谭彦希比谁都更明白自己地位，就谭家一高级的专属的打工仔。此时对局尚不过半，老爷子问了问他手里那城投项目的进展。 啊，标叔我都亲自盯着呢，您放心。 你做事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由来我们谭三都是目的再清晰不过的人，不过我怕不见得能看见这项目落地了。我这跟阎王爷抢命呢，你说我一个快90的老头还能抢得几时啊？ 咱不谈多的，您呢，先把长命百岁这目标达成了。 哎，我随时去了，也没什么挂心。你奶奶在地底下等了我这么些年了。谭三呐，我说这话，怕你觉得我这个当爷爷的伪善。兴许你不信啊，我现在最放不下的就是你。 你关心我，我哪有不受用的道理？ 老爷子张眼打量他，手里一子半天不落。 好，今天索性就把这话说开了啊，免得我哪天再撅过去，可就没今天这般运气能抢救的回。 谭彦希谦逊而预备受教的神色。 你说。 那头有你大哥在，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你叫我如何做啊？我知道你也未见得志在此，你这么聪颖，跟你大哥走同一条道，未见得不比他更有前途。可先不说你大哥容不容得下，就你和你母亲的出身，哎，除了现在这条路不算辱没了你，我想不出别的法子。谭三，不管你信与不信， 爷爷是真心替你筹谋啊。 爷爷，我懂。 爷爷约莫就这一年半载了，我走之后，难保你堂姐不再起异心，所以我为什么替你挑了死难啊？有祝家为你保驾护航，多大的浪头也不至于翻了去。你们年轻人自有生活节奏，别的我不干涉，但跟思南这事儿，你先定了啊。趁我这眼睛还睁着，这主我替你做。 老爷子看着他，叮嘱了最后一句话。 谭三，那么多大风大浪你都熬过来了，小事上你别犯糊涂。 听似清淡语气，重音落在小事这两字上，就是再昭彰不过的警告了。谭彦希心下凛然，和13岁听训时一模一样的脊背发麻。老爷子不再与他多说什么，手里的黑子丢回去，一扶手扫了棋盘。 哎呀，我累了，我躺着歇会儿啊。你去忙吧。 谭彦希收了棋盘，按一侧开关，降下床头。他给老爷子垫好枕头，掖好被子，去窗边的沙发上坐下。彼时是下午3点，病房窗帘拉开，头一段阳光进来，浓黄的光瞧着很是明亮，但照在他手臂上没有半点暖意。周迷最近在跟新项目，公司想跟法国某新锐画家开发联名产品，期间的来往交流都由他负责，忙起来心定一些，不然总有种逾矩的蠢蠢欲动，想去担忧谭彦希那头的情况。两人微信上联系，谭彦希告诉他老爷子脱险了，如今还在医院住着，这一阵他得参与陪护，别的没多说。周迷太明白照顾病人的心力交瘁，只叫谭彦希自己也保重。谭彦希则叮嘱他过两天就降温了，注意保暖，叫他觉得吊诡的一种默默的温情感。他们以前微信上的往来从没这样过。这天中午，周迷在公司楼下的石奇家碰见了程一念。自崔家航和程一念在一起之后，一开始出于避嫌的目的，周迷主动回避掉了一些跟他合作的项目。后来崔家航调到了销售一组，负责亚太市场这块，而周迷也被调去了生产部门，两人便鲜少在工作中碰头。几回碰到都是在餐厅，基本程一念都是跟崔家航一起，两人肉眼可见的感情稳定。今回程一念倒是一个人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